多么无奈、哦、你生气你发呆对我都精彩、哦、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、哦、让人想我自然却不得不愉快，我清醒我明白简单一个爱、哦、我多疯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、yeah、我不舍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的爱， 我不会再